朝鲜日军性奴及被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本反动集团诱使日军性奴问题化为乌有的活动变本加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对此阿谀屈从丑态百出一事，3月2号发表谈话予以谴责。谈话指出，众所周知，日本反动集团新年伊始就要求南朝鲜傀儡集团拆除立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和釜山的日本总领事馆前的日军性奴少女像，还召回自己的大使和总领事，强迫傀儡集团终止京畿道所推进的设立独岛少女像计划，并威胁说要把少女像的名称改为慰安妇像。日本反动集团还强词夺理，说什么若不拆除少女像，就不能让自己的大使和总领事复职，还声称没有资料证明日军强征，若不表现出拆除少女像动向，就不要期待日韩关系正常化等，几乎每天都逼迫傀儡集团履行慰安妇协议。日本反动集团不但不向朝鲜民族做出谢罪，反而高调声称要拆除少女像，这简直是一个强盗的逻辑，是厚颜无耻的极致。问题是南朝鲜傀儡集团可恶的丑态，他们对日本反动集团厚颜无耻的强盗要求不敢提出一句抗议，反而处事更加卑躬屈膝。南朝鲜委外交部长尹炳世等卖国逆贼对日本反动集团点头哈腰，说什么尊重慰安妇协议并认真地加以履行，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同日本积极进行协议，甚至向一些地方自治团体下发所谓的非公开公文，指出有必要对把少女像迁移到一个适宜场所的方案集思广益等，干出了荒诞无耻的妄动。他们还不顾南朝鲜各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说什么在外交公馆前设置某种造型物不符合有关外交公馆保护的国际惯例，这是当局的立场。南朝鲜傀儡集团对其与日本反动集团达成屈辱性性奴问题协议来默认日本的过去罪恶一事也嫌不过瘾，乖乖地屈从日本关于拆除少女像的无耻要求，他们简直是一个不想做朝鲜民族的现代版以四五贼集团，是一个满脑子崇外卖国根性的最丑恶的卖国集团。他们在气数将近的最后时刻也恨不得要向日本反动集团统统出卖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这种穷凶极恶的卖国贼要以民族的名义来坚决果断地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全体朝鲜同胞要高度发挥三一人民起义的精神和气概，一定迫使日本对其过去向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反人道野蛮行为做出千百倍的谢罪和赔偿。